很美，能给的我都给，于是天蓝转灰转黑，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都在掌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满意了吗？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总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，那么幸福和美满，我不贪婪，只求多些夜晚，不必算。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，你都不管。人的一生会积累，是问号，是泪水，以为哭完哭悲哭萎。换来好结尾，并不是我后悔，爱会痛我分配，只是轮到我没，谁是我为宝贝。满意了吗？ 让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

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落地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